晚八法律短评又嚟啦。咁咧，主要系点评一下咧。近来即系已经有好多人被捕啦，系咪？预约被捕啦，然后佢哋又俾咗啲片佢睇啦。咁啊，呢个睇新闻嘅啫。嗰个俾啲咩片佢睇咧？俾啲 YouTube 佢睇。咁有啲咧就系、是、甚至乎系啲网媒拍嘅，譬如高文拍嗰啲片，或者是其他系嘛 D100 拍嗰啲咁，咁佢喺 YouTube 度攞翻落嚟，即系网上攞翻落嚟，警察俾佢睇，然后就问佢呢啲系咪你嚟啊？你当时系咪喺度啊？咁样嗱 ，so far 如果自己系得呢一啲咧，咁就好怪异嘅，好怪异嘅，因为证据上嚟讲咧，你喺 YouTube 睇到条片，证唔证明嗰条片系真咧？嗰啲人系咪当时真喺嗰度咧？同埋喺嗰度系咪进行一个法律上里边讲佢系非法？集会或者集结而参加嗰啲人系知咧，嗱、这个你系要证明嘅，边个去证明呢？控方去证明咩程度呢？所以超过合理怀疑 ，beyond reasonable doubt。咁喺呢个咁嘅情况，控方证明到冇呢？嗱，大家等一等，我俾条片大家睇睇先。 黄飞鸿有咩指教？ 我今日同你做记， 冇咩过唔去啊嘛。 睇完呢条片啦，咁我其实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呢条片证明咗啲咩嘢咧？片里边咧，见到阿石坚咧就攞支矛怼咗关德兴个 ，OK？ 咁咧意图伤人啦，意图谋杀添啦，同佢做记啊嘛。咁呢个情况可唔可以告佢咧？如果呢条咁嘅片上庭，意图伤人啊、袭击啊，告个轻啲啦，毁坏公众安宁啊，公地地行为不检啊。咁个官就会问边个拍噶，请佢嚟俾口供。嗱，大家知道，因为嚟拍嗰个人话：，喂，我哋拍紧戏，或者拍紧实业电影，拍紧戏，我哋唔系喺度。佢唔系商人噃，嗱，咁啊冇事咯，系咪？所以你唔能够净系攞条片，话攞条片证明唔到任何嘢噶。当时发生紧咩事咧？系咪应该拍嗰个人啊？因为条片拍系有个人拍噶嘛，所以其实个证据咧。我哋所谓 best evidence rule 最好嘅即系所有证据原则都系你攞最原始嘅嘢出嚟。咁以前都试过有啲系有啲相啊咁样，喺报纸攞落嚟，但系要嗰个记者拍嗰个要出庭做证。大家都听过呢啲嘢，当然系俾人闹啦个记者。咁但系你都要知啦，如果你净系得张相咧，或者得条片咧，其实系冇证明到任何嘢嘅，系咪？当时喺度做咩啊？我度拍紧实验电影得唔得？好多人去，我借嗰个场景拍我自己啲宣传片、电影片咁得唔得？有呢个可能噶嘛？有呢个可能已经瓜得噶咯，即系你要 beyond reasonable doubt， 咁你最少系咪要拍嗰个人在场啊？当时佢哋系进行紧咩啊？边时边日边刻做紧啲非法集结嘅嘢？我理解，或者我起码我知道大约咁啦。咁啊，而佢就都知嘅喺现场啊，诸如此类咧，要佢做证。点解警察要自己拍片呢？警察是自己可以出庭做证的嘛，我拍的那时那刻我们举了红旗啦、黄旗啦，片是不是可能拍不到，但事前已经警告了，咁然后呢他做不走，咁我呢咁我就证明多得㗎啦，咁但是其他嘢呢咪变得清楚啦，个旁证咪清楚啦，但现在你点能够喺个 YouTube 上攞条片出嚟就告人呢，是不是那个人当时是不是参加集会呢？正如某议员讲，我落去探朋友咗，是不是我来玩嘅喎，得唔得咧？咁你唔知噶，你净系条片本身证明唔到任何嘢嘅。咁咧呢个就顺便讲讲呢个证据嘅常识啦。即系我哋唔系话有个片有啲好似系证据嘅嘢，就足以证明任何嘢嘅。因为法庭里边咧，控方系要证明嗰啲嘢好清楚系咁嘅。咁而咧，通常拍嗰个人出庭做证呢个系必须嘅，除非有特殊情况啦，死咗啦咁样冇得讲啦。咁、那个法庭接受嗰个片嘅时候都要考虑过好多嘢。而呢个情况咧，就好明显，个官就唔会话喂，你唔可以求其拎条片出嚟，唔该你揾其他证据，即系证明当时系发生紧咩事嘅，诸如此类。咁咧，警察系完全冇能力去揾到呢啲嘢出嚟嘅，系咪？或者嗰啲人肯做证，叫你拍嘅，你摆上 Facebook， 叫你出庭做证，你出唔出？ 李出都未必记得当时发生咩事啦，系嘛？所以咧，即系呢啲证据系好唔足够嘅，啊，咁啊，多谢各位收睇呢一集嘅法律点评啦。